哎 ,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猫姐。 我是肥妹。 啊，今天呢我们就又是做依家男女的节目。不过今天呢就有点不同了，是新一辑的。咁呢就好荣幸邀请了两位啊，有返咁上下嘅型男上嚟，就讲一讲今时今日嘅依家男女同以前嘅依家男女，以前嘅男女有乜嘢分别嘅。咁啊，首先介绍下先啦。 是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阿汤，今天很荣幸呢就阿猫姐邀请我上来，我其实就不是懂得说话的，不过就上到来是夹硬上啦。 哇，一听就知道很懂得说话啦，是不是？ 喂，你好，大家好， 我是肥龙，我纯粹客串讲两句。 好，咁今日呢咁我哋嗰个题目就好简单啦，就係，但係话相对简单又好唔简单，因为现代嘅男女嘅相处同以前男女嘅相处有啲咩唔同呢？咁我哋首先请阿 Tom 同我哋讲下先。 咁啊，其实呢就而家现代男女同以前呢其实就分别好大嘅。因为第一而家嗰个社会呢就先进咗啦。咁啊，女士就出嚟嗰，那个工作啊，同埋嗰个受嘅教育啊，都比以前高咗啦。咁以前咧，而家思想有一种思想咧，就话女子无才便是德。咁咧，我就曾经我老豆咧就讲过，我啲家姐咧都系受到佢思想，就读好少书嘅。咁佢我爸爸就同我啲家姐咁讲：你使乜读咁多书啊？你只是识听心马仔，识煮饭凑仔就得噶啦，女仔系咁多噶啦，咁样咁啊变咗，即系个人嗰阵时嗰个年代咧灌输咁嘅思想，咁嗰啲变咗女士咧，即系受到嘅压抑咧就好大，因为佢第一佢知识水平唔高，第二佢因为佢生长喺呢啲封建嘅社会咧，嗰个都系男系嘅社会嚟嘅啦，就是，变咗咧就所有嘅嘢咧都系主由个男性嚟主宰，咁佢变咗系其实喺屋企系好冇乜地位嘅，嗰时系好惨嘅嗰啲女士。 哦，咁阿 Tom 啊，我想问一问咧，你自己本人咧系咪自由恋爱而结婚噶？ 系。 一见钟情啊，定系啊有朋友介绍嘅咧，即系 有冇咁浪漫？不过咧就因为嗰阵时咧就即系我嗰，那个即系太太啦，咁系以前咧就系，是，啲街坊青梅竹马咁样，即系大家睇住大嘅咁样得吓。 咁好自然就走埋一齐啦。 系啊。 哦，咁佢即系细细个就已经嫁咗俾你噶咯。 都唔细噶，佢我结婚嗰时都喺嗰时都属于迟婚噶啦。我应该系29岁结婚，佢系细我3年，系廿六岁吓。 哇，实在太细啦！阿肥妹仔到而家都仲唔肯， 喂，唔好爆我喎，唔好爆我啲嘢喎，猫姐。 肯唔肯结婚系一个问题，有冇机会结婚都系另一个问题嚟嘅。 大把机会啊，肥龙。 咁又唔系咁讲啊。 因为呢个系依家男女啦，系啊， 而家有啲唔同，系啦，阵间先讲。 喂，咁其实即系我又唔系好明白，依家男女系点解会依家男女咧？即系点？ 而家啲男女， 即系何经何点咧？ 系啦，而家啲男女，即系现代嘅男女，其实系点咧？咁样咁，因为真系好唔同啊嘛。嗱，譬如好似头先听你讲，哇，原来咧29岁已经叫做迟婚，咁而家好多时譬如读完大学啦，嗱，而家即系一般都系啦，学你话斋嗰个知识水平高啲啦，咁个都有9年免费教育，跟住又要读埋个中学啦，咁然之后读埋大学啦，咁跟住咧就好惨咯，开始搞呢，开始又牵涉到社会问题啦，就要买楼啦，储钱啦，做得嘢嚟买得楼嚟，结得婚嚟，30岁差唔多，但系而家系30岁系算早噶， 都算早啊。 咁我又发觉咧，早几年咧开始又有一啲人咧，一系咧就完全乜嘢都冇，真系又22岁又可以有人结婚，即真系可以好极端啊！ 咁都好啲。 我嘅睇法有少少唔同，会唔会系依家啲人嘅心智成熟系迟过我哋以前咧？因为家庭环境好咗，社会环境好咗，经济环境好咗，生活条件好咗，就迟咗啦。好似我自己咁计，我6岁就识煮饭，煮20几人饭。 咁劲嘅20几人， 因为我老豆开间制衣厂，细细间，咁有20几个车位， 我系太子嚟嘅。 咁 冇人煮饭，咁就我六岁就煮廿几人饭，咁你冇办法唔成熟噶。但系依家啲人六岁，我相信煮个公仔面都有困难咯。 我去厕所都可能要人哋帮你搞。 系咯， 系啊，系啊，而家系即系嗰个女嘅生长咧，就比较嗰、那个思想比较迟啲嘅。而家嗱好简单，嗰啲好多大学生都要父母就会翻学嘅。而家有好多大学生， 其实我真系觉呢呢一个一真系好奇怪嘅问题嚟噶。我真系有见过，吓入 U 仲要人抽，冇嘢啊嘛，唔好跟住嚟好啊嘛，系咪先？但系我唔知道有啲真系可以咁群脚啊，我哋叫系嘛？ 阿 Tom 啊，咁你中意一啲女强人啦，抑或都系中意以前你嗰、那个娇妻咁样，都系依赖你啊吓、啊、煮定饭啊，抹到间屋干干净净，洗到个厕所立立令，等你放工翻。 系我梦想嚟嘅啫，其实。 点解咁惨咧？讲到梦想，真系冇实践过咩？ 因为咧就系你梦想同埋现实系差一线嘅。 咁差几多咧？其实 咁咧就咁好难讲啦。即系每个人嘅遭遇唔同咧。即系如果以我为例咧，就即系我觉得我段婚姻就失败啦。即系无可讳言，我都系喺两年前就结束咗呢段婚姻。 哦，两年前结束段婚姻。喂，其实啊 ，Tom 你都好犀利噶啦，系咪？即系啲网友就见唔到阿 Tom 嘅样子。其实咧，佢已经系一个成功男士嚟噶啦，都系两年前咧先至结束呢段婚姻。其实喺呢段婚姻里面咧，你都系有一个开心嘅回忆噶嘛。 咁当然有嘅，有起有落啦。 系咪因为咧，你身边嗰个娇妻由一个好系依赖你嘅，好小鸟依人嘅，一路随住个社会一路进步，佢都越嚟越强啊？ 唔系，绝对唔系呢回事。佢由始至终都冇依赖过 我。哦，从来都系冇依赖你嘅。你想去依赖你 系啦，咁啊，即系咁讲啦。嗱，我系男士啦， 系 咁，我估计我唔能够代表全部男士啦。不过估计即系喺男士中都系希望身边嗰个女性咧，就系比较温柔体贴、小鸟依人噶，系咪？ 阿肥妹就听住啊，嗱，呢个真系吓你身边嗰件嘅梦想嚟噶，都系 系嘛？好，继续。 咁所以咧，就因为即系呢段婚姻咧，就其实咧都俾我带来好多痛苦嘅，咁所以即系我都系忍咗到先嗰几年。咁其实如果先嗰几年同我结婚到先我离婚结束呢个婚姻咧，咁都差唔多卅几年啦，十年咗啦。 嗰啲好忍得下， 系咪 又系一定系忍得嘅？ 系咪以前咧嗰啲男女都会系咁嘅咧？忍你。 咁唔係嘅，其实嗱，据我所知咧，系我特别，因为我比较窝囊啲啦。点解咧？第一，我系比较封建啲嘅，咁我就即系好唔想结束呢段婚姻。其实我对佢冇留恋嘅，即系唔系话啊对佢仲有感情啊成啊，即系我已经对佢冇感觉噶啦。咁初期咧就因为我啲仔女细。咁我就唔想佢做单亲 家庭 儿女啦，咁再加上咧，我觉得我呢位老婆咧，佢就有暴力倾向嘅，咁我就惊如果我离咗婚咧，可能我女会唔会有啲受到佢啲咩影响咧？咁所以我就更加冇谂住离婚嘅。咁但系。即系一路咁过咗呢咁多年咧，我身边啲朋友亲戚都讲，佢话你其实你段婚姻都好痛苦嘅，咁你点解唔结束佢啫？你又唔系对佢又冇留恋噶啦，佢亦都唔会同你系冇感情噶啦。咁我谂下系咁啊，即系谂下都系啦。咁啊毅然咁啊结束呢段婚姻，因为我个仔都俾咗好多意见我嘅。 啊，即其实咧，当你结束呢段婚姻嘅时候，你两个仔女都长大成人噶啦。 系啊，系系。 啊，佢哋都支持你做呢一样嘢嘅。 系系。 其实咧，依家男女就系有呢一样嘢。 咁我想问啦，佢系嗱几时？即系譬如结咗婚之后，几时开始进入呢一个比较痛苦嘅状态咧？因为一开始应该都开心嘅，我 系系啦，冇错。咁就系我第二个女出世之后。咁我唔知係咪即係到而家都未有 即係正確嘅答案。 係， 即係我而家我唯有估計咧，就可能我老婆咧就係生咗個女之後咧個產後抑鬱症。 哦， 咁令到佢思想咧就即係好偏激啊！咁好多嘢都唔同，嗰啲常人都唔同噶。 但系嗰阵时，请问你都系嗰因为你都话你啲仔女都大啦，咁都有一段，即系都可能有，可能起码过二十年咁样。咁以前咧，系咪真系喺呢一个方面系嗰、那个注意系少啲嘅咧？ 有冇个感觉啊？只不过咧就即系以前佢呢种行为咧就冇暴露出嚟咁解嘅啫。 哦，所以根本就系唔知道。 系咁，可能又系我又有个。即系缺点咧，就系我唔了解女性嘅心理。 這个都唔系净系唔系话缺点啊。其实讲真的，你问我，我系咪好即系好了解男性嘅心理？我哋都唔敢讲啊，因为真系每一个年代有唔同啦。咁你接触嘅女性同男性都有好多唔相同嘅地方，所以呢个亦都唔系净系话自己嘅缺点嘅问题，亦都系点解我哋好想有一个咁嘅节目咧，就话将大家嗰个经验可以一起分享，希望大家都注意，咁希望有个好啲嘅将来，系嘛？ 其实我为咗呢段婚姻，我都即系落咗好多功夫嘅， 系， 咁啊，但系都冇办法啦。我曾经咧就系、是去过社会福利处，揾个社会福利处嗰啲社工介入啦，咁 系， 咁嗰个社工话咁你要你太太嚟。见我先可以同你解决得到噶。咁佢唔肯见我，我都冇帮你唔到噶。 佢会唔会系一个好强嘅人啊？即系好有主见嘅人？ 唔系，佢我思疑佢个思想就可能就偏激咗。 哦， 因为点解都发展到后来咧，即系已经去到一个互不信任嘅地步噶啦。咁我曾经建议好多嘅嘢俾佢，即系佢都以为系害佢噶。咁、 哦、 所以变咗你冇得再搞㗎啦。 但佢又唔觉得自己有病啊咁样。 佢唔觉得自己有病。 即係我哋依家即係现代人就梗係觉得呢啲可能係情绪病嘅一啲开始啦。咁但係仔女如果透过仔女嗰啲你都应该试过㗎啦。都唔得。 都唔得。我曾经因为我有个姨仔呢 係 同我感情都几好嘅。咁同佢家姐即係我老婆啦。 係。 都几好嘅。咁我就透过佢咁希望同佢划船啦。咁我姨仔就同佢即係讲下呢个事啦，喂阿姐夫都同你其实都睇个感情有啲咩大家啲咁倾咯。点知佢反应好大。佢点样啊，你諗都諗唔到啊。 点样呢， 佢话你估你同我屋企人讲投诉我，我驚你㗎啦咁样。佢咁样讲。 哇，咁得意。但系佢喺即系佢喺嗰个唔相信嘅嗰个程度系都真系好极端。 系啊系啊系啊， 嗱我突然间嘅。 系，但系我仲有一个case， 咁咧就我当时都即系比较呢段婚姻咁都好 upset 啊，咁啊啲朋友就建议我，佢话你试下我带你上个师傅度啦，咁佢系学茅山嘅。 哦，我明白嘅都系。 咁啊，好啦，咁我跟佢上去师傅度啦。咁佢咧就同我个扶机啊， 系 扶机咧，咁就即系嗰啲 请 嗰 系 啦，系占卜咁咯。咁佢就话你太太咧就有啲好邋遢嘅嘢咧，就沾染咗上咗身。我法力都搞佢唔掂，咁啊要一系咧要我师傅出马先得。咁佢话如果你系咩咧？你系信咧，你就揾你揾日咧，又约带你太太上嚟，我师傅同佢作法，就请走咗啲嘢咧。咁佢跟住问，即系问我好多嘢。佢点解你太太会即系受到呢啲前身咧？咁我话我记得咧，就系喺83年嗰阵时咧，咁咧佢系怀咗孕，大咗肚， 系 咁，但系咧就系、是、嗰、那个身体咧就好似。嗰、那个膀胱生石啊， 哦，刀身 咁啊，系好咁啊，要开刀，要做手术。 嗯， 咁你如果大咗肚就唔得噶， 系 咁咧就去养和医院咧就揾啲医生签字就落咗呢个仔。咁呢个师傅就话，佢话就系呢个细路咧就缠住你太太啦。咁佢话缠得好劲，好慢添。佢话你一定要请走佢，唔系你太太咧永远都唔安宁，你间屋企唔安宁噶咁样。 咁我话你信咧，你就咩啦咁。咁我就嗰阵时我外母仲在生，咁我同我外母讲，嗱我话有咁嘅情况。咁我话如果你信咧，咁你叫你个女，即系我老婆啦， 系啊， 就跟我咧就上个师傅度咧就请走佢啦。我如果连你都唔信咧，你就唔好同佢讲啦，仲当冇呢件事发生算数啦咁样。咁佢啊同佢讲咗。咁我同佢讲咗咧，你估佢又点样对呢件事点反应咧？ 我真系估唔到、啊。 你谂下， 会唔会话会话你落佢降头咁样咧？ 真系，你一啲冇错。 哇，咁变态，真系唔好意思啊！ 佢话你估你揾呢啲嚟我惊你噶咁讲。 你妹仔个真系今日先对你另眼相看， 原来系疏疏地。 唔系你咩郑中嚟 噶？哎呀，系啊， 真系好难谂喎，可谂到呢样嘢。 系啊， 即系佢每一件事对于你对佢嘅关心， 系 其实都系当系好极端嘅伤害啊，或者系我陷害啊咁样。咁点搞咧？ 咁咪即系已经去到呢个即系互不信任嘅地步，你冇得搞噶。 但系都应该呢段时间仲，你应该仲有一段时间先至离婚。 咁其实佢想 咁，所以好，其实嗰段时间好惨，因为点解咧？我二十几年嚟，我都即系唔好讲话接触佢，我连倾偈都冇同佢倾偈。我瞓厅，佢瞓房。 即系见到，即系喺一间大极，就算几千尺，都总有机会撞到啦，系咪先啦？真系冇反应嘅， 冇， 完全冇反应，当透明。 咁我只不过当佢系我仔女嘅阿妈啫嘛，就咁简单啫嘛。 但系譬如我得单打式嘅沟通有冇咧？你哋知啦，有时咧，譬如两个人，譬如我当下，我同阿猫姐诶闹翻咗，但系又关心，咁于是咧就透过仔女同个仔讲，咁然之后嗰句嘢其实系俾阿猫姐听嘅，咁样会唔会咧？ 入去单打式要求就经过透过第三者，透过仔女、 哦、要求就有， 关心就冇啦， 关心就冇。哦， 其实佢想你点啫？ 系咯， 咁又唔系，咁又唔系。 我都到而家都谂唔到。 但佢都唔同你再溝通啦。 但系點解可以離到婚嘅？ 嗱，我初初咧，我就驚佢，即系佢疏疏地，我認為佢 係啊。 咁啊，可能佢真系唔會離婚嘅。咁我曾經咧就同我仔講啦。咁我仔其實就同我乜都講嘅，即係好似朋友咁樣啊。係。我話你同你阿媽講下，我真係想結束呢段婚姻啦。因為最先係我仔講先嘅，我仔同我點講啊？佢話老豆。啊！我都好服你喎，我点服我？啊、你忍咗咁多年，你都可以忍到我妈嘅咁讲，咁我话衰仔，我都系为你啫。 系真系用心良苦啊！ 咁我跟住话，你不如你同我，你同你阿妈讲下嘅，可唔可以大家即系和平分手，同埋大家还掂，都冇计倾啦咁。 再见亦是朋友。 咁佢话我任何嘢都可以同你做，就。呢样嘢我又同你讲唔到啦，咁讲，咁我又试过，我就同我个舅仔讲，咁我知道个舅仔对佢即系对我老婆都几好嘅，咁样，咁我同佢讲，我话嗱，就将个情况佢讲，咁佢话好啊，我试下啦，咁样，如果你真系都冇办法，大家一齐嘅，咁应该都好啊，咁。咁我讲咗事隔足半年都冇，咁我跟住我同我仔问我仔点解，我个仔话你都傻嘅老豆。舅父点会同你讲啊？嗰、那个系佢家姐嚟噶嘛？即系佢叫佢个家姐同你离婚，有冇咁戆居啊？咁讲，你谂下啦，咁啊，咁我谂啊，系又系，咁啊，前年咁我仔结婚，咁佢话不如咁啦，我结完婚，我搞掂晒啲嘢，我试下同你讲下咁样。佢话但系有一样嘢啊，你如果你真系要谂住离婚咧，你都唔好翻嚟听训啊！咁讲我点解？佢可能真系有暴力倾向，真系会哪怕都斩你噶咁讲。咁我谂下，咦都系喎，咁啊，所以又搬咗出去先。咁其实咧呢样嘢咧，嗱，即系又唔服啊，唔到你唔服啊大肥啊，因为大肥佢曾经同我讲过，佢话你有咩理由你老婆唔会离婚啊？佢对你都冇感情。你只是每个月俾家用佢啫嘛，佢你喺度笃眼笃鼻，如果你同佢离婚，你嗱嗱声，唔知几开心啦咁样。 哦，咁啊，咁啊，真系吓吓， 咁就所以好顺畅啦。 系啊， 好 啊，好啦，我相信系啦，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呢一节系咪听得好动听咧？如果大家吓、再想继续听落去，留意我哋下一辑嘅《依家男女》，拜拜。